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红婶，我该干了。 这边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影视剧花园。 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一部电影呢是《神秘大亨》。 对中央银行系统的低贴现率感到吃惊。 在男人一统天下的美国金融界，女性一贯受到排斥。在声名显赫的华尔街曼彻斯特公司工作的黑人劳拉·阿尔斯就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金融才女，她屡屡为公司创下佳绩，但她的境况又如何呢？ 这都是 Frank 和 Lola 的功劳。 这儿的每件苦差事都是我和 Lola 干的。 我可没受苦。 要保持你们的工作热情啊。一对不错的搭档。劳拉，曼彻斯特把执行官都提升为高级副经理了。 就是说高级副经理的标准已经戏剧性的下降了。 好，不说这个，现在副经理的职位有个空缺，猜猜谁会得到他？ 谁？ 你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快说。 是你，你得到了这个职务，现在谢谢我吧。关键在今天晚上，所以咱们得卖点力才行。好了，快走吧，还剩两分钟，别迟到了。 这个消息自然令劳拉既兴奋又欣慰，可这种美妙的感受只不过持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事情就完全变了。 开什么会？曼彻斯特8:15叫他去的。 劳拉迅速地赶到会议室，发现他的搭档弗兰克正把昨晚和他一起努力的成果据为己有。 比如说偿还周期多少时间了等等，显然他们都很内行。不管怎么说，我们谈呐、谈呐，最后终于说通了，他们在今天凌晨3:00成交了。 干得不错弗兰克，干得不错呀。 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 弗兰克还背着劳拉偷偷地约见公司总裁，结果显而易见，本应是提升劳拉的机会，却被弗兰克给占据了。 别愤愤不平，那样并不能改变什么。你看，即使我现在是你老板，可我还是把你当成我的搭档。把那写字台挪一下，让太阳晒着不舒服。 什么？ 劳拉，我去为你争取过了，可曼彻斯特已经把这事儿定下来了。 我该就跟他大闹一场吗？ 是的，好吧。可他现在去了伦敦， 真是时候。 听着，我把真相告诉你。他认为女人就是女人，不能委任他们什么重要的职务。 难道对男人就可以不论能力高低，通通让他们爬到女人的头上去？ 哎，我是你的朋友。 不，你不是我的朋友，是朋友就不会这样做。你是个下流坯，你是个没长脑袋的猪。为了表现自己，那天晚上你竟然把我先骗回家去。 那天晚上必须要成交， 活是我干的，可受益的却是你。 你现在正是情绪低谷。 我是情绪低谷，那你就是病入膏肓。 你应该现实点。 我要求平等。 冷静点，别发火。你永远无法得到副经理的职务，是有点冷酷，可这就是现实。你最好留下来为我工作，我会照顾你的。 我的新老板，我现在就通知你，我辞职。 外面更黑暗，劳拉。 劳拉一气之下，用父亲留下的六栋住宅楼做抵押，贷款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劳拉·埃尔斯投资公司。公司成立以后，劳拉满怀信心地开始联系业务，但许多以前的老客户听到劳拉自己独立门户，便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与他合作。 哦，不不，我不再为曼彻斯特干了，我有了自己的公司。 干得好，劳拉，可我的合伙人艾迪里不同意。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合伙人？ 是我太太，她从不出面，可大事都是她说了算，她很专横。 你先看看再说。哦，那么你的意见如何呢？ 我这儿没问题，可我的合伙人绝不会同意，他们不会放弃曼彻斯特的。 劳拉感到异常沮丧。就在他一筹莫展时，原公司弗兰克的助手莎莉出现了。 艾尔斯小姐，你好，请进来。 谢谢。 你怎么来了？ 弗兰克接到了你的通知。 哦，弗兰克，他说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笑。 弗兰克是派你来当间谍的吧？ 不不不，我不会那么做。不不，我来只是希望你能，我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哦，我很好，一切都很顺利。我很忙，甚至连做头发的时间都没有。 太好了， 看见了。整天是电话，整天整天。我只能让机器来干这种事。 我可以干。我来吧。 哦，不不不不不，你别动，你别动。 别担心，艾尔斯投资公司，卡尔伯德先生，对不起，他现在正在开会。哦，等一下，他开完会出来了，他来了。 卡尔，你收到了，你怎么想？太好了，我爱你。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所以我才寄给你。我问自己该寄给谁呢？卡尔伯德。不，我明白。不，这没关系，我知道。好的，好，再见。你说滑稽吗？每个纽约商人都有合伙人，每个人都是他同意，合伙人不同意。显而易见，他们都在跟我说谎，真让人伤心。我知道他们没合伙人，他们都在敷衍我。莎莉，你能不能给弗兰克打个电话？说我想回去干原来的工作。 我这里不成问题，不过我劝你别往石头上撞。 你这是给谁打电话？ 唐纳德·法伦先生。 唐纳的巴人，我试过他不想见我。 喂，贝蒂，我是莎莉·都根，你好吗？哦，听说你保龄球打得不错了。 啊，是吗？太好了，贝蒂，帮个忙行吗？你能不能安排法伦先生见一下劳伦·埃尔斯？ 拜托了。 哦，整月都排满了。如果你能帮上我这个忙，那就太好了。星期一晚上，哦，就这么定了。星期一很好，太好了，保龄球馆见，到时候我请客。再见，贝蒂。哦，再见。他见你了，哦，现在看你的了。祝你好。 劳拉·埃尔斯，很高兴见到你。 你是劳拉·埃尔斯？ 是的。 啊，迪萨尔，他是劳拉·埃尔斯。 我没安排会面，先生。 啊，他是我的助手，有什么事你就跟他谈吧。 我这里有份建议书，希望你看看。 你交给迪萨尔吧，他会给我的合伙人的。哦，很高兴见到你。 不， 不， 不给合伙人，这只给你一个人看。 所有的建议书都归法顿先生的合伙人管。 我知道他不会看的，你别敷衍我。 不，我不是敷衍你。我以为劳拉·埃尔斯是个公司的名呢。是由两个男人组成，我要见的是劳拉先生和埃尔斯先生。哦，那帮败将们 面对商界如此排斥女性的现实，劳拉将错就错。 你要见的是两个先生，我是说，虽然我不是先生，可是我的合伙人是，我们是两个人罢了，先生。 那么你的合伙人在哪儿呢？ 外出了，他在亚洲开亚洲经济会议呢，他是特邀嘉宾。 你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吧？嗯，很好。他叫什么名字？ 他的名字？ 对，还没来得及起呢嘛。 慌忙中，劳拉瞟了一眼服务台上的酒柜，上面有种酒叫卡迪。 卡迪， 卡迪。 哦，他的名字叫罗伯特，父亲是缩写字母 S， 姓卡迪，罗伯特 S 卡迪。 没听说过。 可他听说过你，法勒先生，并且他很关心你的班富利富格公司。 告诉他我的公司很好。 可是到了1998年就会出现碳氟危机。 什么？ 因此你最好现在就着手考虑替换问题。他知道有个公司有这方面的技术，能为你节约几百万，可看来你并不感兴趣。 等等等等，我感兴趣，你把他留下。 不。 为什么？让我看看。 不。 来，交给我，交给我，我会考虑的。谈完之后如果很好，我会找你的。 嗯， 很好， 谢谢。 怪的女人，迪萨尔，拿着。你们有谁听说过卡迪这个名字的？ 谁？ 卡迪太太吗？我要找卡迪先生。 你找错人了，先生。 我是法伦先生派来的。 他在洗澡，交给我吧。 果然不出所料，法伦先生对劳拉留下的策划案非常感兴趣。下一步就是如何利用这个并不存在的杜撰出来的合伙人来发展劳拉自己的事业。 你好。 你好， 我要见当年的巴勒先生。 啊，这不可能。 不可能啊！我是劳拉·埃尔斯，我跟他约定好的。 法伦先生今天只有一个客人要见，那就是罗伯特·卡迪先生。 哦，他是我的合伙人，他今天有事让我来了。 埃尔斯小姐，我们这里是男人俱乐部，要不我去看看法伦先生，他是不是愿意出来。 妇女禁止进入这走廊。 哦，是吗？ 在1989年之前，女人都不准走进那里去。我叫卡米利斯戈登，法伦先生的经纪人。 你好，卡米利，没想到你会来这儿。 我知道我应该来。 哦，又见到你了，埃尔斯小姐。可我要见的是卡迪先生。 哦，他去开一个重要的会，比这还重要吗？ 去打个电话让他5分钟之内赶来，不管是什么会，让他来见我。 哦，说真的，法律先生，我不能那么做。他其实 不是去开会。 什么？ 他实际是去会见一个人。我不能，我不能。 好了好了，我实话跟你说了吧，艾尔斯小姐，我想跟卡迪先生做那笔生意。 可他现在…… 所以我现在想给他一个全权的委任。 哦，你的意思是 买下整个公司？ 去告诉卡迪先生，明天上午9点到我办公室来。 哦，我不想说谎，巴伦先生，我是个诚实的人，他真的不能，他不能。 告诉卡迪先生，我不能跟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去做生意。 可是巴伦先生，你已经做了。 啊？ 非常感谢。很好。 为迅速进入市场展开业务，劳拉在电脑中为自己杜撰的卡迪输入了大量资料。 你应该什么时候出生？1929年10月29日。好，黑色星期四，金融世界崩溃，新的救星出现。我喜欢你，卡迪先生，我真的真的喜欢你。你排在67号，这段时间你该去哪儿呢？哦，去集市了，因为你有个好胃口，你还是个运动爱好者，你喜欢打球，同时你还喜欢打猎，你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关于婚姻生活呢？你在哪儿结的婚？你是一个官夫？不，你很容易再找一个，也许你从未结过婚。你是67号。对，没结过婚。你相信这世上你只有一个真正的爱人，你寻觅了一生可是没找到。多精彩的自传材料啊。但是你不同，你使人都为你着迷，可你却冷若冰霜。综合品质，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你的综合品质是什么，卡迪先生？不知道。不， 劳拉还扩大了办公空间，以便使客户们相信确有此人存在。为了答谢莎莉的帮助，劳拉决定送给莎莉一件礼物。 谢谢你帮我见到了巴伦先生，他接受了建议书。现在我有了几间办公室，一些办公用具，一个新的合伙人。 合伙人？ 这并不重要。 啊，您不必这么客气，谢谢。 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打电话来。哦，莎莉，再次谢谢你。 小姐，艾尔斯小姐， 什么事？ 我需要一份工作。 你不是有工作吗？ 那工作没发展。你和你的合伙人需要助手吗？如果公司发展了，会需要增加员工吧？ 你知道，雇人的事归我合伙人管。 那就为我开个会，行吗？ 这事儿恐怕有点难办。 为什么？ 他已经选好了一个人来当助手，我不想让他为这事为难。 啊，没想到您也是这样。 你什么意思？ 我想要你，可我的合伙人不同意。 哦，莎莉，这又是推辞。好吧，我承认。可你为什么要为我们工作？我们只是个无名的小公司。 哦，上帝，我跟你相处已经5年了，我知道你的能量有多大，没人能像你干的那么好，可你却不了解我。我干助手也是最好的。 我们这薪水可不高。 我不在乎。 好，你被聘用了。 劳拉这回终于有了真正的合作伙伴。 现在来看看卡迪先生的办公室，这并不是我的风格，可作为女人又有什么办法？ 哦，很漂亮。上帝呀，是他猎杀的犀牛？ 可能是，他去过很多地方，带回来各种东西。 哦，上帝呀，看呐，他认识这么多的名人。 是的，多的可以开家商店了。 我真想再看看你的办公室。 我的？哦，我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所以我就用这些。 哦，可这只有一张写字台。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只是艾尔斯 斯小姐，你怎么跟他见面？谁？你说的卡迪先生。 哦， 他看我的建议书，他怎么得到呢？ 哦，有别人送给他，他喜欢这样，他做些改动，然后我们在周末见面，共同商量。 啊，我喜欢卡迪这个名字，有力量。 正在就餐的劳拉突然看到西通公司的总经理埃斯伯·弗兰克林正走进这个小餐厅。 弗兰克林，你看过科学杂志了吗？他是西通公司的总经理。哦，他进来了。 啊，杰克森先生，对不起，我来迟了。我在外边等，没想到你会在这里边。啊， 哦，咱们走走走，快点。 我们菜还没来呢。 没关系， 好吧，好吧，好吧。 哦，我的上帝。 艾尔斯小姐，出了什么事？ 哦，你还不明白吗？艾斯伯·弗兰克林正在与兰德尔·杰克森会面，他是海尔德·伯格达电脑公司的董事长。 那又怎么样？ 哦，就是说海尔德·伯格达很可能要控制西通公司。 你怎么知道？ 看看这会面的地方，廉价饭馆。 哦， 这样就没人会知道这次会面了。 可我们看见了。 对，我们看见了。 我们看见了。 我们看见了。现在让我想想该告诉谁，告诉一个能把这事传给大人物的人。哦，我知道了。 劳拉把系统股票就要上扬的消息透露给发伦的经纪人卡米里。几天以后，系统的股票果然暴涨，发伦获利丰厚。 系统股票已经翻了三番了，现在还在涨。 我不会自己看报纸吗？卡迪怎么样了？ 不，我在商业密码中找到了他的自传材料了。 进去以后再给我看。 哦，嗡 嗡嗡嗡嗡，这里一切都好 啊。好的，谢谢。你说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卡迪先生？ 也许永远见不着。 永远？ 我是说他不愿见人，不愿出门。他是一个真正的瘾君子。 他从来不去纽约吗？ 他当然去，现在就在那儿，用电话和电传跟我联系。 哦，巴勒先生， 早晨好，艾斯小姐， 很高兴又见到您。 卡迪来了吗？ 他从来不来 这么早，他从不来这么早。是艾莉，你可以走了。 艾斯小姐，对不起，这是我的办公室。 哦，对。咱们这是，哦，跟我去卡迪先生办公室吧。 谢谢，祝贺西通的成功。 谢谢卡米里，你不是说你不告诉别人吗？ 你知道这城市就这样。 我领教了。 卡迪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就是他的顾客，他希望有更多的合作者。哦，顺便说一下，卡迪先生希望你们在54点全部卖掉西通。 54点？预测分析他能达到60点。 卡迪先生可不是普通的分析家。 艾尔斯小姐， 什么？ 我准备给卡迪先生一大笔钱去运作，我的钱。我现在需要的是让他来见我。 我会转告他，不巧的是现在我办不到，我无论如何，不能取消10点钟的约会。 正好我也要飞佛罗里达，在哈利梅森那儿能见到他。 你怎么知道的？ 哈利电话里跟我讲的。 哦，不过这事有些变动，卡迪先生不能去，没办法，只好我去了。 怎么？你有什么不便吗？ 哦，我不会打高尔夫球。 我明白了，哈利梅森不是去佛罗里达打高尔夫球的，他总是在打高尔夫球时谈生意。让卡迪给我打电话，祝你旅途愉快。迪斯尔，咱们走。 一时间，埃尔斯投资公司在华尔街引起了轩然大波。商界的名人们对这个新闯入金融界的卡迪先生充满信心，纷纷要与卡迪合作。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人们对这个神秘的金融大亨产生了极强的好奇。 你这么做是在冒险，没人认识那个叫卡迪的人。 他在系统上涨之前买进，而且就在只差一点下跌时抛出，就连那老奸巨猾的梅森也让他作为托人。 他只是一时走运，看看他的合伙人埃尔斯，我真想杀了他。 这无形中不是贬低了你自己吗，弗兰克？啊，对不起，沃尔特，我这样做相信你能理解。再见。 现在华尔街的人们纷纷在嚷， 让沃尔特·曼彻斯特靠边。这城里出现了一个新家伙，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卡迪。这里是《纽约邮报》的辛金·梅森向您报道。 卡迪先生称赞您的信誉，他不会让您失望。 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见面？ 他不会出面。 什么？ 如果出现了什么情况，他会用电话跟客户联系，他从不愿面谈。 明白了，谢谢艾尔斯小姐。先生们，走吧。 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我太累了。 你现在还不能休息，艾尔斯小姐。半小时后有三个辛迪·梅森的读者要见你。 也就是说，我不得不搬出那个盒子了。 盒子？ 那里面有许多让曼彻斯特头疼的好主意。 哦，就是那个盒子，我把它扔了，他把柜子搞得很乱。 你说什么？ 你给我扔了？扔进垃圾箱了。你疯了吗？我就是把你给炒了也换不回我那些好主意了。那可是我多年心血的积累，你竟然扔进垃圾箱里了。 我全放进这里了。 你要干什么？ 所有的文件都在这里，我设计了一个程序。这是目录、分类、交叉分类、索引和有关材料。 盒子在这里面。 对。 太妙了！谁知道你有这个才能？ 我知道。 小姐，你以前被埋没了。 是的。喂。请等一下，谢谢。 是斯科特小姐， 法鲁先生的经纪人。 卡梅里，你好。 劳拉，你好。我要找卡蒂先生听电话。 他现在不在，他今天早晨到罗马看波波去了。 波波？ 他跟波波关系很好。 波波，我想谢谢他送来的花。 他给你送花了？ 你不知道？ 不，我怎么能知道男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我的意思是他什么沙莉？等一下，卡米里，什么？我必须去卡米里。现在卡蒂来电话了。 卡蒂来电话，告诉他给我回电话。罗拉， 再见。 喂。 真恶心，真恶心，真恶心！这个女人。 现在，对劳拉这个神秘的合伙人卡蒂最为怀疑的，就是劳拉的前搭档弗兰克。 我现在想查一个人。罗伯特·卡迪，我想知道你们海外公司是否与他有联系。他的公司很小，不出名。我甚至找不到一个见过他的人，只是个稍纵即逝的人物。他将带着他的客户一起完蛋。对不起，德尔东，我是和他那的兰博一块来的，出了什么事？ 我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艾尔斯小姐，见到你真高兴。我接到了卡迪先生的信。 对不起，弗兰克，我打算跟卡迪先生合作了，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劳拉在金融界创下良好信誉之后，好事接踵而至。一次在飞机上，劳拉与西通公司总经理埃斯伯不期而遇。 您是埃斯伯·弗兰克林吧？您怎么会跟海尔特·波克塔公司的董事长会面呢？ 咱们见过吗？ 没有，我是卡迪·埃尔斯公司的劳拉·埃尔斯。 你好， 我们曾经谈起过您，您需要投资方面的咨询。 我不明白。 您正在出卖您的公司，您只不过是不能及时向银行存入贷款。 那是个误解。没有钱，只有工作。 您说没钱，开公司只为干那该死的工作。 工作不该死，是那个交易该死。 为什么要那么干？ 是不得已。 为什么？ 西通是破产公司，唯一能够保住他的办法就是出让。 您只是不想放弃您的公司。 你想想，如果您有一个公司，您非常非常的爱这个公司，您用全部的心血哺育了它，可是您这个公司死了，您会怎么样？ 实际上应该能有办法保住它。我想您应该与罗伯特·卡迪取得联系。 罗伯特·卡迪？您是谁？ 那是劳莱埃尔斯。 哦，劳莱埃尔斯。 通过交谈，劳拉断定西通电脑公司大有潜力，如果将其机构重新调整，必定能赚取更高的利润。于是他带着埃斯伯参加了华尔街商业巨头的聚会。 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利润。 出于宾夕法尼亚大学高材生卡蒂之手，当然没问题了。 不，奇怪，他从没有说起过。 今晚卡蒂在那儿，他送我一张便条，说今晚一定来。 哦，他去孟加拉国了，今晚恐怕来不成了。但是我带来了一位同样精明的人，埃斯伯弗兰克林，西通的总经理。 总经理不存在了吧？祝贺你卖掉公司。 实际上，卡蒂先生可以弥补海尔德伯和他的失望。 我们有点事要说。卡米莉，你带弗兰克林先生去喝一杯。 好吧。 你详细说说，详细说说。 罗伯特·卡蒂认为，让西通独立是救活了一台造钱机器。 可他一团糟啊。 是的，但是值得扶持。 你的意思是，卡蒂本人要重组那公司， 而且监督他的管理。 没问题吗？ 他还要找几个投资伙伴，然后就开始干。我知道你会感兴趣的。 我帮你找几个人看看，我就回来。 好的。 罗拉，哦，罗拉·埃尔斯小姐，我是辛迪·梅森，我写了一篇系列报道。 哦，是的，我喜欢你有关卡蒂的报道，谢谢。 谢谢，我很荣幸。劳拉，下一步我准备写写你的故事。 真的？那我太荣幸了。 一个从社会底层起步的青年妇女，辞掉就职，与华尔街名声显赫的大亨合伙闯天下，这听起来像不像写小说？ 好的故事都是这样。 我就要写成这样的。当然，要写成这故事，我必须要找卡蒂先生谈谈。 写我的故事需要跟卡蒂先生谈， 这样才能更完美。 恐怕完美不了，卡蒂先生从不跟新闻界打交道。很高兴认识你， 罗拉。为你们做宣传难道不值吗？ 你知道我是希望这么做。 是吗？ 嗯嗯。 聚会上，劳拉还碰到了弗兰克。 你可真精神。你怎么样啊？ 离开了整我的那些小人，你说我会怎么样？ 好了，咱们和好吧，来跳个舞怎么样？ 我没有兴趣。 好了，我有个好消息，否则就不告诉你。 不，别露正经，我的身上掉起鸡皮了。 我很怀念你的幽默。好吧，是这样，曼彻斯特希望你回去。 真的？出了什么事？是不是他发现原来你的主意都是我出的？ 他很欣赏你，一直都是这样。他想任命你为高级经理。 高级经理？什么？ 你将成为唯一的高层管理女性。 那我可就成了你的上司了 ，Frank。 我也被提升了。想想看，曼彻斯特和卡迪联合在一起，我们就赢得了整个华尔街。 哦，别忘了，曼彻斯特要是得不到卡迪，他就得不到我。 就算曼彻斯特得不到，也会有别人得到。每个人都想要卡迪，没有他，你一事无成。 弗兰克，你别忘了，我有能力赢你。 也就是说，你拒绝了啊？ 你昨晚没事吧？昨天晚上没有，我能有什么事？现在人们找的都是卡迪，有谁会找我？这家伙从背后给我一刀，我后悔当初不该把他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好像没有这公司，我就无事可做了。 好了，我们回想一下两个月之前，卡迪之前。 你只不过没得到充分的展示而已。谢谢。 经过劳拉的努力，濒临破产的西通公司得救。 这是我们大家凑钱买的礼物，以表感谢之情。我们希望卡迪先生抽雪茄。谢谢他，谢谢他保住了我们的工作。 人们都认为这是卡迪的功劳，对此劳拉暗暗伤心。 这是我今年最高兴的一天。小时候，每年圣诞节爸爸都要给我买一张火车票， 单程车票。 不，他给自己买一张，也给我买一张。 于是我们就坐上火车去旅行。有一年我们去了克莱尔兰，他把一切计划的都非常好。 你们现在不也这么做吗？ 不，他已经去世了。现在每到圣诞之夜，我都要去点一支蜡烛。 这是个很动人的故事，谢谢。 还想听另外一个故事吗？ 当然。 罗伯特·卡迪并不存在，他是我造出来的，他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 哦，几星期前我就知道了。 你怎么会知道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卡迪的每一种想法都在你的盒子里，同时我也看到了是你起草的那些文件。 可你为什么不说出你的发现呢？ 因为我害怕你不再送我礼物了。 哦， 另外我喜欢这样，如果你虚构了一个白人男性是为了要通过他在世人面前展示你的才华，那么我的工作就应该是帮助你来塑造这个形象。 嗯，看不出你这么善解人意。 对对对，当然是这样。 你真是个不简单的人 啊。谢谢。 你知道，如果我控制了系统，我就需要有人帮助我去重组公司并经营它。你感兴趣吗？ 你是认真的？ 是的。 我同意。 你同意了？同意了。 劳拉公司的业绩越做越好，人们对卡蒂的好奇心也与日俱增。一直对卡蒂这个人物持怀疑态度的弗兰克决定逼迫卡蒂露面。他买通安全交易局的熟人，以怀疑卡蒂不正当获取系统利润为由，传奇本人出面澄清事实。 你有什么事我可以转达？ 复活节那天您是不是约埃斯伯弗兰克去参加法人的舞会了？ 是的。那样做违法吗？ 我相信等我见到卡蒂先生，他会解释清。这张船票是给他的。 你们传他是因为我认识埃斯伯弗兰克？ 哦，不，卡蒂先生私下获得系统股票的利润。 他没做违法的事， 只有等我们见到他才能搞清。如果他们不是合作关系，那么我们就要立案进行全面调查了。节日愉快。 迫于无奈，劳拉只好化妆成一个年迈的白人男性出现在公共场合。 是我托尼，猜猜谁要来我们这儿？ 梅森小姐，我是布拉泽的弗兰德里克，他马上到。 你好，我叫罗伯特·卡迪。 卡迪先生 你好。 我给您拿包好吗？ 我只待一会儿，没有包。 明白了。 鲜花摆好了？ 是的。 香槟也送进去了？ 送进去了。 很好，万一给我吧，卡迪先生。 不，谢谢。 啊，卡迪先生，欢迎来布拉泽，我叫弗兰德里克，是这儿的经理。很荣幸您能光临，如果您认为怎么能够更合您的意或更舒服，请您叫我，我愿随时为您效劳。 我想去我房间。 好的好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保证安静，绝不会有人打扰的。打扰一下，我在找罗伯特·卡迪。 他就是卡迪。 卡迪先生，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这是私人电梯。 对不起，卡迪先生。 如果您还有什么事，请打电话叫我汤姆森。 谢谢。 我不该说晚安，因为您将有一个奇妙的夜晚。 装扮成白人卡迪的劳拉刚刚松口气，把白手套摘掉，背后竟出现了发伦的经纪人卡米丽的声音，吓得她慌忙之中还得重新戴上手套。 是我，卡米丽。 卡米丽，卡米丽，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买通了这儿的服务员。 你要干什么？ 你说你想要见我？ 是的，可是 我不漂亮吗？ 不，你当然很漂亮。 正如我想的，你是个不寻常的男人，你是个天才，一个非凡的大人物。 你认为我是天才？ 当我看到你的班副建议书时，我就认定了。而等到系统交易之后，我就更加坚信不疑。天才，你送我的便条是女人一生都盼望能够得到的。 我知道。 坐在这儿别动。 我说， 嘘， 我不能。 你说什么？ 为了避免穿帮，劳拉只能逃出房间。他东躲西藏，费了很大劲儿才甩掉了新闻记者和弗兰克的追踪，但慌忙之中却坐上了法鲁的汽车。 请进，跳出火盆又进入火坑，新闻界会逼着你变成摇滚歌星。来支雪茄怎么样？ 谢谢。 实际上我是在这里与曼彻斯特共进生意晚餐，碰巧听说你也来这儿与人会面。 是的，我知道，在这之前我看见了夫人。 咱们终于是男人对男人了。 男人对男人。 是的，我喜欢这样。海尔特伯克仍然想留在西通里，现在因为有你介入，他们并不是傻瓜。 西通可是劳拉的孩子。 如果劳拉想要孩子，她可以找一个男人去生吧。哦，是这样啊，你没事吧？ 我只是感觉嘴里的味道很不好，是古巴烟吗？ 不是，多米里加。 我不抽其他烟。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你怎么肯定我喜欢抽烟？ 弗兰克做了笔交易，安全交易局的人已经同意让劳拉去顶罪，他将因此而被判刑，但可以缓刑，没收他的经营执照。而你，我的老朋友，将是彻底清白的。 肮脏的交易， 他可以用经济补偿的方式，最后免去所有的罪行。 快快停车！ 哦，等等等等等等，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办法也没关系，一切都让安全交易局的人自行处理，就算我没说行了。 很高兴认识你。 等等等等，西通需要你，罗伯特，而且你也需要我们。想想吧，下次我给你古巴烟。混蛋混蛋混蛋，真是个榆木脑袋。 法伦之流对女性的蔑视态度，是劳拉下定决心要让人们明白事实的真相。 卡迪先生，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 我看没什么。 你是说劳拉进了那俱乐部之后就再也没出来？我一直等他关门，而卡迪却出现了。你跟踪卡迪到了劳拉的公寓，他再也没出来。 我在外面等了一夜，今天早上劳拉离开后我去敲门，却没有人应声。 没人？我明白了。 真难以相信，甚至连我亲手造出来的人也能从背后给我来一下子。 嗯哼，你想谈谈他的事吗？ 不，我才不想谈他呢，我想杀了他。 很好，但是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什么？ 你怎么杀死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 不知道，我只知道要是他死了就不用再狡辩了。这个不错。 发来的报道，星期一下午3:00，雷克二之号游艇。 哦，这是你送给我最好的东西。 我也有一个，很好看。 该游艇没有生还的迹象，目前已经派出大批救生人员沿海岸寻找。 哦，上帝， 怎么了？ 卡迪先生就在那船上。 他没在那船上，别胡说。 他在那船上。 对对，卡迪和克伦贝尔是好朋友，他在那船上。 可他现在死了。 上帝呀，上帝呀，真是天衣无缝。 你有黑色礼服吗？ 有。 穿什么，姑娘？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天才和最能干的人，同时他也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没想到他现在竟然沉入海底，变成了陨石，就连他的尸体我们也找不回来了。 正当劳拉对众媒体明哭暗笑的时候，有人悄悄地告诉了莎莉一个最新消息。 他们救出游艇上所有的人，卡迪先生其实没有上船。 他没死。 他没有上船。没有死。 是。 啊，上帝也真是奇迹。 没想到让一个不存在的人死掉也这么困难。之后两人决定让一个带着刻有卡迪名字的金表的假人开着车撞在一堆汽油桶上，也造成卡迪先生出了交通意外的假象。 我会想念他的。 这次他们成功了。 是劳拉·埃尔斯吗？ 你是谁？ 警察局的， 有什么事吗？ 我想是的。 跟我们走一趟。 你是谁？ 你犯了谋杀罗伯特·卡迪的罪而被捕了。 你说什么？我没有杀死罗伯特·卡迪，因为他根本不存在，他是我杜撰出来的。 如果他不存在，那么在布拉泽出现的是？ 哦，那是我乔装打扮成了卡迪，这照片拍得不错。 现在让我来看看，首先你杜撰出这么一个卡迪， 对， 然后又装扮成卡迪， 对， 然后又假装杀了他。 是的，我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越来越出名了，你知道我救活了一个公司，一个大公司，你猜他怎么样？给我的一盒雪茄。 你感到不公？ 是的， 没人了解你的价值。 是的， 就好像你根本不存在一样。 一点没错， 只要卡迪存在，一切都不会有改变。 对， 所以你就杀了他。 就这么回事，杀了他，死了，坐着汽车。 不过有人并不希望卡迪死去，比如 Frank。 他通过跟踪调查发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卡迪这个人，于是他认为自己也可以利用这个不存在的人物做些文章。 好的好的，是这样。一天晚上，罗伯特打电话告诉我说会议改期了，因为他被他的汽车司机给抢劫了。 他的东西被抢了吗？ 他遭到抢劫，他的文件包、手表，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 后来呢？ 有证人吗？有目击者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证人，很显然是他的仇人买通了那汽车司机。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很紧张，很恼火，他想离开纽约，所以他和我做了一个去欧洲的计划。 好了好了，到目前为止情况就是这样，你们就不用再问了。 他们让我出去了，我会给你打电话。 好的。 对你的指控也撤销了。 你们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吗？ 你说的人他不存在吗？我们已经从弗兰克·伯特森那里得到证实，卡迪还活着，并且准备去法国度假。 报告一条重要消息，据安全交易协会查实，罗伯特·卡迪在西中股票交易案中无罪。另据沃尔特·曼特斯的透露，他们公司将同罗伯特·卡迪公司合并，弗兰克·波特森将被任命为经理。 弗兰克比劳拉想象的要卑鄙，现在似乎一切都已经在弗兰克的掌握之中，而劳拉所做的一切似乎也都前功尽弃了。 我们都很担心，别固执了，请你拿起。 交易局同时吊销罗伯特·卡迪前助手劳拉·埃尔斯的执照。 哦，上帝呀，看看这儿，大家都在为你担心。现在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很好，我在我的天地里自享其乐，我的睡衣，我的电视，还有人送饭。你走吧。 哦，告诉大家你现在是靠你父亲的遗产过活，你这样做不觉得脸红吗？嗯， 别把我父亲扯进来。 我大赌你今天甚至没有去给他点支蜡烛。 因为今年我在监狱里，你说难道不是吗？ 起来，穿上你的衣服，我陪你一起去。起来，我们不能趴下，别害怕。 在莎莉的鼓励下，劳拉又一次站起来了。 哦，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 商人俱乐部要吸收卡迪为会员了。 真的？ 真的。并且选他为今年的商业先生。 应该是这样。 是的，没人能像卡迪干得那么出色。 不，应该说是我，没人像我干得那么出色。 对，那名字应该换成你的。 嗯，就是嘛。嗯，他们可能要举行一个大型宴会，到时候会有水果、鸡尾酒什么的。弗兰克。 是的，还要由弗兰克主持颁奖仪式。 怎么会是这样？我是说晋升时他顶了我，现在又要控制卡迪。 是啊，只要他控制了卡迪，就是控制了你。 我有主意了。 先生们，晚上好。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俱乐部又多了一名成员，同时他还获得了本年度商业先生的称号。遗憾的是，事情非常不凑巧，我得到了一个消息，罗伯特·卡迪今晚不能出席，因为现在香港有台风，他的飞机不能起飞。我刚刚跟他通过话，他表示非常遗憾，他让我转达他深深的歉意，并真诚地表示非常高兴能成为俱乐部成员和接受这个商业先生的称号。在此我代表我的好朋友罗伯特·卡迪谦恭地接受着 蒂先生来了。 不，这不可能。 他是来了。 不会的， 他真 接受这崇高的奖赏。 他真的来了。 扮成卡蒂的劳拉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颁奖大会的现场。 你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咱们走着瞧。当然的，你还在抽那廉价的雪茄。 很高兴见到你，罗伯特。 我也很高兴。别走，弗朗克，我非常愿意看到你的胜利。没有你，我就没有今天。先生们，我设法租一架超音速，在台风没到之前起飞，接受商业先生这个称号，并成为成员。对于我来说，是件非常荣幸的事，非常荣幸。有一件事你们还不了解，但你们接受了我作为你们当中的一员，这使我感到震惊。我以我的能力得到了今年商业先生的称号。我想引用戈尔奇·马克思的一句话：我本不属于任何俱乐部，可他却让我成为他的一员。我必须鼓励一下这位年轻人，是他的一番煞费苦心激励了我，因此我愿将这份荣誉与他共享。我能有今天真应该感谢他，谢谢。 接下来人们吃惊地看到台上的花白头发的神秘大风狠狠地吻了一下 Frank， 而且这一吻竟长达40多秒，这让 Frank 极为尴尬。 太好了， 太让人吃惊了，我早料到。 先生们，你们知道有些事是奇特的，我说奇特的意思是令人意想不到，这次碰巧用在了我身上。过去我曾非常守规矩，我非常努力地去工作，并且非常忠诚，可是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去梦想走进这个俱乐部，我甚至连幻想一下的权利也没有。幻想是件美妙的事，可在底层，正常的幻想可能也是错误的，而不正常的幻想。 在众目睽睽之下，劳拉扯下了卡蒂的面具，出现自己的真实面目。霎时间，会场上的大亨们都被惊呆了。 让你们看看真正的罗伯特·卡蒂， 太精彩了！ 他可能是给你们端咖啡的，也可能是给你们点烟的，他可能是你们的服务员，或者是勤杂工，这都说不定。先生们，我祝贺你们的商人俱乐部今天接纳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女会员。 突然，几声稀落的掌声打破了会场的宁静，旋即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商人俱乐部终于接纳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会员，劳拉的努力也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在众人的惊愕和赞叹声中，劳拉挺胸抬头地走出会场，脚步中充满自信和力量。好，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新电影剪辑《神秘大亨》。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